哦，对了，听完故事，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，可千万别忘了， 早点睡觉。 因为按时睡觉，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。 下面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大朋友和和妈妈和张梦雨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谈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儿童自我管理全商书》，谁的红裤衩？星期天的早晨，开心农场刮起了一阵大风。大风刮飞了松鼠墙，晾在树杈上的床单，吹跑了浣熊托托晒在石头上的鱼竿，也带走了小兔巴尼亲手编织的毛线帽。哦，更糟糕的是狐狸巴鲁，他被一粒大风带来的沙子迷住了眼睛，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摔在玫瑰花丛中，身上扎满了刺儿。过了好一阵儿，大风终于停下来了，大家都出来寻找自己丢掉的东西。浣熊托托家门前的树枝上挂着一条红裤衩，红裤衩上还绣着一朵白色的小花。这条红裤衩随风飘啊飘啊，它看起来又旧又脏，上面还有几个小洞洞呢。托托把那条又脏又破的红裤衩捡了起来，他拍了拍红裤衩上的土，万一要是有人来找呢，我得把它还给它的主人才行啊。托托拿着红裤衩到处去寻找它的主人。羚羊小姐正在草地上做瑜伽， 请问这是您丢失的红裤衩吗？ 羚羊小姐看了一眼，她对着托托翻了个白眼说， 哦，拜托，这可不是我的尺寸，我的屁股很瘦的，这裤衩也太大了，你可以问问那边的河马大哥。 托托拿着红裤衩来到了河边，河马大哥正趴在河边上呼呼大睡呢。 请问这是您丢的红裤衩吗？ 什么？ 河马大哥从睡梦中惊醒，睁开眼睛看了看。 哦，不是我的，我最讨厌红色了。 说完，扑通一声，河马大哥跳进了泥坑，稀稀的脏泥水溅了托托一身一脸。 哦呦哦呦， 托托擦干净了脸，紧紧地攥着红裤衩，继续在开心农场里走来走去的。 大象正蹲在草丛里，他赶紧过去问， 请问这是您丢的红裤衩吗？ 哎呀，大象原来是正在大便呢，他赶紧提起裤子。这是大象消防队长，他穿的也是红色的裤子。 托托赶紧道歉， 哦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您在锻炼身体，我不知道您是在大便。哦，请问这是您丢的红裤衩吗？ 什么？让我看看。 大象队长用长鼻子把红裤衩挑了起来， 嘿嘿，这么小，给我当手绢还差不多，不是我的。 大象队长打了一个大喷嚏，一下就把红裤衩吹到了半空中。 哎，红裤衩！ 托托赶紧去追。他一路小跑地跟在红裤衩的后面，跑着跑着，扑通，他被绊倒了， 他抓住红裤衩，整个人和红裤衩一起都掉进了小溪里面，弄得全身湿淋淋的。托托艰难地爬上了岸，抖了抖身上的毛，他还紧紧地攥着红裤衩呢。他把湿湿的红裤衩晾在了灌木丛上。这时候，黄雀娜娜说：“ 咦，托托，这不是小老鼠默默的红裤衩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” 托托一听这话，简直兴奋极了。“ 真的吗？我正在找红裤衩的主人呢。嘿，你能带我去找小老鼠默默吗？” 黄雀带着托托去找小老鼠默默，默默远远的就看见了托托手里的红裤衩。 哦，我心爱的红裤衩原来在这儿啊！ 他飞跑过来，把红裤衩攥在手心里，不停的在脸上蹭啊蹭啊。 托托很不理解， 哦，你怎么会这么喜欢这条旧的红裤衩呢？ 默默非常感激。 哦，谢谢你帮我找回了红裤衩，你真是做了件大好事。这条红裤衩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 托托觉得很委屈。 哦，为了找到这条红裤衩的主人，我被羚羊小姐翻了白眼儿，被河马大哥溅了一身泥巴，我还不小心掉到了小溪里。唉，做好事儿可真是不容易呀。 小老鼠默默为了感谢托托，准备为他和黄雀娜娜做一顿丰盛的晚餐。默默带着托托来到灌木丛。 先跟我到外面找点食物吧。 他们在这儿摘了很多野树莓、野葡萄，还挖了好多的山药豆呢。托托看着这么多的食物，都快堆成小山了。 哦，这么多，我们可怎么拿回去？ 只见老鼠默默熟练地把红裤衩的松紧带系紧了。 我妈妈说过，食物永远也不会变成麻烦。好了，你看，现在红裤衩变成一个超级大口袋了，多好用！ 他们把所有的食物都装进了这个大口袋，然后一起抬着回了家。啊，大红裤衩好吃的回家了。默默用采来的东西做了树莓派、葡萄汁和乳酪山药豆。托托和黄雀娜娜很想马上就开动。 哦，看着就很好吃。 默默说。 啊，等一下。 他把红裤衩套在用竹子编成的灯罩上，灯光马上变成了温暖的红色。 我妈妈说过，在美妙的灯光下吃饭，食物也会变得更好吃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动吧。 唉，这顿饭吃得好令人感动啊。托托吃得肚子圆滚滚，黄雀娜娜撑得简直快要飞不动了。默默用清水把红裤衩洗干净了，晾在树枝上。风吹过红裤衩，也带来丝丝的凉意，好舒服呀。托托问：“ 这个也是你妈妈教你的吗？”“ 那当然，我妈妈什么都能干，她非常非常棒，什么都会做。这条红裤衩就是她亲手给我缝的。” 默默继续说， 有一天我妈妈看见洗红床单的浣熊大婶掉到了小溪里，她想用一根树枝把它救上来，可是浣熊大婶实在是太重了，我妈妈个儿太小，根本拽不动它。啊，结果连我妈妈也被拽进了小溪里，幸好被路过的羚羊小姐看见了。羚羊小姐用头上的脚把妈妈和浣熊大婶都救上了岸，可是我妈妈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，后来生了很重的病。 是浣熊大婶儿经常来照看妈妈，还把红床单送给了妈妈，让她保暖。后来，我妈妈用红床单给我做了这条红裤衩，并且告诉我，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生活下去。这条红裤衩对我来说太大了，我一直都没办法穿。所以我每天带着它。后来，我发现这条红裤衩有很多很多的用处。 浣熊托托听到这儿，突然流出了眼泪。 哦，天哪，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那位浣熊大婶就是我的妈妈。 原来是这样，小老鼠的妈妈救了浣熊托托的妈妈，然后浣熊托托的妈妈又把这块红布送给了小老鼠的妈妈。托托拉住默默的手，湿润着眼睛说： 你有一个好妈妈。 默默的眼睛里也闪着泪光。 哦，你也是个非常好的伙伴，喜欢做好事的人都会得到好报的。 夜深了，这一天托托住在了老鼠默默家，他们躺在床上睡着了。月光照着洞口的红裤衩，把温暖的红色光映在两个小伙伴的脸上。托托做了一个美丽的梦，在梦中他抱着很多红裤衩走在月光下，然后去寻找他们的主人。今天突然很想念诗。 那就让我们念一念吧。 春天的诗篇。哇，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，早晨阳光照在草上，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。 门很低，但太阳是明亮的，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。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。 我会像青草一样呼吸，在很高的河岸上，脚下的水源深不可测，黑得像一种鲶鱼的脊背。 我会呼吸，像青草一样，把轻轻的梦想告诉春天。我希望会唱许多歌曲，让唯一的微笑永不消失。 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，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，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，画下丘陵，长满淡淡的绒毛， 让他们相爱，让每一个默许，每一阵静静的春天激动，都成为一朵 小花的生日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今天小区里边进来了一个推销员，他走到呱呱家门口，听见里边在吵架，他决定啊，等一等再敲门进去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呱呱开门出来了。推销员问：哎，你们家大人是不是还在吵啊？ 他们永远在吵架。 哦哦，哎，那你干什么去啊，小朋友？ 我既然管不了他们，就去团团家静静。这样的环境简直令我窒息，整天跟两个孩子似的，也不知道这个家到底谁是孩子。 最近团团家买了一条狗，呱呱经常去团团家玩，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惹到那条狗了。有一天，呱呱被那个小狗给咬了一口，虽然没有出血，但是表面已经破皮了。于是呱呱就很气愤地对团团说： 你的狗把我咬伤了，我要你赔偿。 团团说： 实在对不起，那我现在就把狗给摁住，你也轻轻地咬它一口好了。 呱呱和团团一起放学回家，走在路上，呱呱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他问团团说： 你今年几岁了？ 团团回答： 我今年九岁呀。 呱呱很得意地对团团说： 那有什么了不起，再过两年我就比你大一岁了。 上个周二，呱呱的妈妈买回来了一个粽子，家里边刚满三岁的小家伙呱呱很热情地跑上来问： 多少钱一个？ 妈妈说：不贵，3块钱一个。呱呱一脸自信地对妈妈说： 你跟他讲价了吗？ 妈妈有点惊讶：哎呦，我们家小家伙会讲价了啊。妈妈微笑地问他：那宝贝，你打算跟他讲多少钱一个呢？呱呱信心十足地伸出一只手指说： 4块钱呀。 今年寒假期末考试的时候，团团和呱呱在一个考场。考完试之后，团团问呱呱说： 刚才考试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老是盯着监考老师的眼睛呢？ 因为我有一道题不会回答呀。 可是老师的眼睛上，他也没有答案呀。 只要他的眼睛朝窗外看一看，我立即就能找到答案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沈阳市于洪区中海城实验小学2年3班的魏宇帆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你像哪一个？ 你像哪一个？大鹏和二乐，个头差不多，做起事情来，差别没法说。宽宽的马路边，菜车整上坡，一个帮主推，一个车尾坐。公共汽车上，坐少乘客多，一个忙礼让，一个去抢座。雨天路面滑，摔倒了老伯伯，一个忙搀扶，一个偷偷乐。两面小镜子，大鹏和二乐，大家快来照呀，你像哪一个？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你像哪一个？大鹏和二乐，